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1, Session 4. 天国的来临，第一部分第四讲。我们来到第二段 ,Section 2, The Later Jews, 后期的犹太人或者犹太教徒。是原著的第八页。The Later Jews, 后期的犹太人。In contradistinction to the verbal and personal pronouncements about the kingship of Yahweh in the Old Testament, we almost invariably find the abstract expression Malkuth Shamayim in later Jewish literature. 在旧约之后，后来的犹太教的文献里面，就完全不像旧约里面那些的宣告是有位格性的。话语的宣告，宣告耶和华作王，耶和华将要来作王。后期的犹太教的文献呢，差不多完全一致的，用一个比较抽象的名词 Malkuth Shamayim,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Of this expression, the phrase Kingdom or Kingship of the Heavens, Basileia Tun Uranun,is a literal translation. 这个天国啊 Malkuth Shamayim 是希伯来文啦，所以翻成希腊文的话呢，就是 Basileia Tun Uranun 啊，天国，诸天的国度或者诸天的王权。 In connection with the Jewish tendency to avoid wherever possible the use of the name of God, 因为犹太人的倾向就是尽可能避免用上帝这个名字的，这个他们的忌讳。The word Shamayim, heavens, is simply to be considered as a circumlocution of the word God. 因此呢，天国那个天那个字 Shamayim, heavens, 肯定就是一种的委婉的说法，为了要回避讲上帝 God 这个名字。That is why it invariably occurs without an article in this word group. 因此天国那个天这个字呢不会有冠词，不是 the heavens 的，没有这个冠词的。Although with the rabbis, Malkuth Shamayim is a standard phrase. 虽然对犹太教的拉比们来说，天国是一个标准的用语。It occurs only rarely, 但是它很少出现的。In comparison with this linguistic usage in the Gospels, 就是与福音书来比较一下，犹太教拉比的书里面比较少用天国，少得多了。And it has not nearly such a central significance as Basileia Tun Uranun or to Theo in the Gospels. 同样的，在犹太教拉比的著作里面，也没有像福音书这样子，天国，上帝的国，有这种的中心的重要性。And this also appears from the fact that Malkuth in the sense of Malkuth Shamayim is nowhere used independently in pseudepigraphic and rabbinical unit literature in the way Basileia occurs in the Gospels. 有另外一件事可以证实这一点的，就是 Malkuth 国度天国这个概念呢，在伪经和拉比的著作里面呢，很少是独立的出现，就好像巴塞利亚国度这个字常常在福音书出现一样。Wherever Malkuth is used absolutely in the Jewish literature, 在犹太教的书里面，当你读到国度 Malkuth Kingdom 这个字的时候呢， It always denotes earthly pagan Roman dominion. 国度一定是指地上的异教的罗马帝国的统治权。The expression Malkuth Shamayim, 而天国呢 has a twofold meaning in the later Jewish literature. 天国在后来犹太教的文献里面有两种的意义的。In the first place, 第一种的意义， It denotes the moral dominion of God over all men. 第一种的意义，天国是指上帝对全人类的道德上的统治权， implied in the creation of man by God. 因为上帝创造人就暗示了这个统治权。A dominion which mankind renounced. 人类呢是拒绝了这个上帝的统治权。Until, however, in Abraham's race, it was again acknowledged and maintained over Israel, especially in the Torah. 直到在亚伯兰的后裔再次承认，再次维持耶和华的统治权，特别在律法书，特别是 Torah， 在摩西的律法里面。The nature of this dominion is specially characterized by the expressions to undertake and to throw off the yoke of the Malkuth Shamayim. 那很有趣的，你看这个天国哈是怎么一回事？这种的上帝的统治权的本质呢？是用这种的方法来表达出来的，承担上帝国度的轭，或者是摆脱上帝或者天国的轭。By this yoke， 这个轭什么意思呢 ？It's understood the confession of monotheism and obedience to the Torah。承担天国的轭的意思就是承认唯有一个真神 ，monotheism 一神论。然后呢，也承认愿意遵守摩西的十诫律法。The yoke is shouldered when, like the proselytes, people join the Jewish religion. 那怎么样承担这个轭呢？就好像那些外邦人呢，愿意加入犹太教。But also whenever they again subject themselves to its commandments. 还有每一次犹太人愿意服在上帝的诫命之下，他们就是在负这个天国的轭了。As is done, for example, when the summary of monotheism and of the Torah, the so-called Shema, is read and recited every day. 就好像呢，每一天呢，犹太人都会宣告这个 Shema， 都会宣告这个 Shema， 听啊，生命记六章四到八节，这个就是一个一神论和对律法的一个的信仰告白，每天都宣读的《生命记》第六章四到八节，这个称为 Shema， 听啊，是犹太人的信仰告白的很重要的一种。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来，起来，都要谈论，也要习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这个是听啊什么啊，他们的信仰告白。This specialization goes so far， 天国的额有那么的特殊的专门的意义到这个程度 ，that the expression to shoulder the yoke of the Malkuth Shamayim becomes the technical expression for to recite the so-called Shema。这个天国的意义搞得那么的专门化，当犹太人宣读 Shema 生命记六章四到八节的时候，就是穿戴上天国的轭了，就是两者就是变成是同一码事。Generally, however, Malkuth Shamayim in this sense has a spiritual meaning. 但一般来说呢，天国呢，事实上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的，就是相信耶和华是唯独的真神，然后呢，愿意遵守他的律法。Along with this, and this is the second point. 与此同时，这个是第二点了啊。Malkuth Shamayim has a much wider application. 天国有一个更广阔的所指的。As the indication of God's coming world dominion， 所是指上帝有一天要来统治全世界 ，which will liberate Israel from the power of the heathen。在那一天，上帝要释放以色列人呢，脱离异教外邦人的权势 ，and subject the whole world of nations to God， 要把全世界列国都服在耶和华之下。In this sense，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Malkuth Shamayim means 天国的意思就是说 The kingship of God over all mankind fully realized through its recognition by the whole world. 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在全人类之上的王权，当全世界都承认的时候，上帝这个的王权就完全实现了。 the manifestation of this Malkut Shamayim. 这个天国的彰显呢 is repeatedly the object of Jewish prayers. 就是犹太人呢多次祷告的内容。Thus, for example, the Kaddish opens with the words. 譬如说有一个祷告，犹太教的祷告文叫做 Kaddish， 一开始是这样祷告的。我先读一次的英文。Glorified and sanctified be his great name in the world. He has created according to his own pleasure. May he establish his royal dominion and start his deliverance of his people. And may he bring his Messiah and redeem his people in the time of your life and in your days and in the time of the life of the whole house of Israel with haste and in a short time. And thou shalt say, Amen.上帝的圣名当被荣耀，当被分别为圣，在全世界当被尊崇，因为他是按照他的美意创造全世界的。愿神设立他的王权，开始搭救他的子民。愿神领他的弥赛亚来，在你的一生的时日，在你的年日，在以色列全家的年日，快快的，很快的来搭救他的子民。你要说阿们。那这个是犹太教里面一个的祷告文。As to the contents of the future expectation thus indicated, 刚才所指向这种的对未来的期待内容是什么呢？ There was a great diversity of conceptions.都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概念了。For a knowledge of what was actually believed in, some circles prior to and at the time of the birth of Christ. 假如我们要认识到在主耶稣降生之前或者当时呢，究竟人们相信的是什么东西呢？若要知道这个的话呢 ，the pseudepigraphic and apocryphal writings of the period.Especially important， 我们就必须要参考伪经和旁经了。当时的旧约的伪经、旁经就特别的重要。But they are far from unanimous in their eschatological outlook。但这些的伪经跟旁经呢，他们对末世论的观点都不是一致同意的。It is consequently very difficult to state accurately what the future outlook of Jews actually wa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hristian era。因此，要准确的说出。在主耶稣降生那个年代第一世纪究竟犹太人对未来的展望是什么呢？就很难说了。Alongside of utterances that start from the prophecies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and of the house of David, other writings lay more emphasis on the supernatural and transcendent character of the great time of salvation. 有一种的说法呢，他们的起点就是以色列家、以色列民要复国，大卫之家要恢复。但又有另外一种的的话是讲，伟大的救赎之日要来到，是超自然的，是完全超然的。所以有两种的说法。Characteristic of the former view， 第一种的观点，一种的典型的例子 ，is the Epigraphic writing the Psalms of Solomon 就是伪经所罗门的诗篇这本的书。 The future expectations occurring in it are of an earthly and national nature. 所罗门诗篇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对未来的展望呢，是属地的，是国家性的。 The messianic kingdom of the future remains within the limits of earthly life. 弥赛亚要带来的国度呢还是在这个地上的生活这个范围里面。 And there is nowhere any mention of a future world. 从来没有提到有一个未来的世界 of a different supernatural dispensation. 没有提到一个与众不同的超自然的一个的时代或者一个的秩序。 Great emphasis is laid on Israel's deliverance from its enemies. 他们强调的是以色列人必要从他们的仇敌中被搭救出来 andon the resulting state of bliss. 因此呢他们就享受一种的福乐幸福的状态。In a writing such as the Testament of the 12 patriarchs, however. 但是另外一本的书就是列祖的十二先祖的的遗训或者遗嘱。The expectation regarding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is also accompanied by some elements that clearly bear a supernatural character. 除了他们期待有一天这个国家有一个未来去复国的话，还有另外一些超自然的一些的要素的。The coming messianic kingdom will entail the redemption of the whole cosmos. 有一天弥撒亚要带来的国度呢，要牵涉到整个的宇宙要被救赎。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死人要复活。The universal judgment of the whole world, 全世界要受到普世性的审判。An eternal life in God's paradise, 最后要在上帝的乐园里面有永生。所以你看一些是很民族性国家性的复国，另外一些呢是讲到救赎跟审判新天新地的。Some parts of the book of Enoch and the so-called assumption of Moses even go further in this direction. 朝着这方面的超自然的方向去找的话，那么以诺这本书还有摩西的背题，这两本都是不是旧约圣经的一部分就更加的明显了。In them, there is no question at all of an earthly messianic reign. 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弥赛亚是在地上做王的。But the future kingdom is placed instead in the coming heavenly world. 未来的国度呢，完全是在那个将要来的天上的世界里面彰显的。And at least in the book of Enoch, 至少在以诺书里面 ,the Messiah appears in the supernatural figure of the Son of Man, probably in analogy of Daniel 7. 弥赛亚呢是以这位超自然的人子的这个身份出现的，可能呢是比较了但以理书第七章。Here the coming world is dualistically related to the present world. 这里有一个二元论，就是呢未来的世界和现今的世界是对立的。Not the earth, but heaven is the domain where God's kingdom will be revealed. 上帝的国度要彰显的地点不是地，乃是天。In other books, 还有其他的书籍 ,such as the Syrian Apocalypse of Baruch, 譬如说在叙利亚的这本的巴路启示录 ,and in 4th Esdras, 还有埃斯德拉斯四书 ,there is a synthesis of the two conceptions,这两方面的侧重点就结合起来。The earthly Messiah dominion of the final era, 末日的那个时期的弥赛亚在地上的统治权 ,after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and the judgment of the world, 就是在死人复活之后，在世界被审判之后呢 ,will be followed by the coming heavenly world, 就会有未来的天上的世界来临 ,in which Messiah will also appear.弥赛亚也在那个天上的世界里面出现的 ,but not for an everlasting heavenly dominion. 他会永远的在天上做王统治万有。The national eschatological picture is here merely the transition. 所以这个国家性这个复国的末世论这幅图画呢只不过是一个转折点 to a transcendent heavenly eschatology. 引进一个超然的天上的末世论。In 4th Esdras, however, 但是在埃斯德拉斯四书里面呢 ,the earth, renewed and reborn this time, will again be the place of the new eon of the world after judgment of the world. 当全世界被审判之后呢地会更新会重生，而未来的新的世界新的时代就会在这个新的地这里。所以呢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的。As regards the conceptions found in rabbinical literature, 好像我们从伪经旁经呢转来看犹太人拉比的著作。There's very little available data from the oldest rabbinical period until 70 AD. 一直到主后70年之前呢很少我们可以找得到的资料的。The rabbinical material of this period is very scarce. 资料非常的少。Not before 70 AD do we have any richer sources at our disposal. 在主后70之前我们没有更多丰富的资料可以处置。From the latter, it appears that, generally speaking, 从这些很少的资料我们 可以看到一些一般性的趋向。The rabbinical scholars entertained the view that we have found in 4th Esdras. 这些的拉比的学者们，他们抱着那些埃斯德拉斯四书那种的观点的。The miserable state of this world will be followed by the days of the Messiah. 今天这个世界的可怜的状态结束之后就是弥赛亚的日子， which will culminat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lkut Shamayim on earth. 弥赛亚的日子的巅峰就是要设立在地上设立 Malkut Shamayim 天国，在地上设立天国。 This is the future world that will begin after the resurrection and judgment day. 所以在死人复活跟审判之日之后，就是这个在地上的未来的世界就要展开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关于旧约写完之后犹太教的一些的看法有这种民族性，也有这种的新天新地死人复活世界受到审判有两种或者多种的说法。我们下一讲继续来看这些犹太教的文献给我们对耶稣所讲的天国有怎么样提供怎么样的一种的背景。